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留学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瑞丽。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谈关于荷兰留学，邀请到的是荷兰教育处的驻华办公室的两位朋友，一位是教育推广官员宋辉，欢迎你宋辉。 大家好，我是宋辉。 还有另外是教育信息专员王宇，欢迎王老师。 大家好，我是王宇。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这个了解荷兰的留学，因为申请季马上就要开始了哈，很多朋友可能会关注欧洲留学。 是王宇。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这个了解荷兰的留学，因为申请季马上就要开始了哈，很多朋友可能会关注欧洲留学，同时呢，特别会关注到荷兰留学。那么荷兰留学呢，我们详细的讲一下啊，荷兰这个国家以及荷兰的教育的情况哈。两位老师，就是说到荷兰留学，总体上哈，大家现在咱们中国的同学选择荷兰留学的这个状况，以及荷兰的国际生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好的，荷兰呢，作为欧洲的一个国家嘛，整体来讲的话，最近这些年，按照我们掌握到的数据来说，中国留学生在荷兰的数量是稳中有升的。然后最新的2017到2018年的数据，按照我们统计的，在荷兰就读学士以及就读研究生，本科和研究生两个，这两个等级的中国学生大概是有4000多名左右。然后如果是整体的学生，国际学生数量在荷兰的话是总共有12万这样子的一个数量。所以说基本上每10个学生当中有一个就是国际学生，这个国际化的程度和其他国家相比来讲还是非常高的。 其实咱们相比来说，咱们中国留学生在这个整个荷兰的国际生里边占的比重还没有那么高，其实所以说这个可能上涨的空间还会比较大。 是的是的，因为荷兰它是一个比较小众，也不算小众吧，就是和比起来其他一些英语国家可能来讲，它并不是它的中国留学生的整体的来讲还是没有那么的高的。所以说大家如果去到荷兰留学的话，就不用担心说会有过多的中国学生在那边没有机会认识到当地或者其他国家来的学生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其实说到了这里，他的语言情况，有些朋友不太了解的话，可能会说荷兰整个的生活和整个的学习当中，荷兰语的比重会很大吗？那么国际生到当地是这个语言上会有过多的障碍吗？ 其实荷兰人的母语，母语是荷兰语，但是95%的荷兰人都能够用英文流利的沟通，而且是据数据统计的话，荷兰人的英语在英语非母语的国家当中是排全球第一的。 这个数据我也听到过，是的， 对， 所以到了这个虽然说是母语荷兰语的国家里边，国际生可能这个语言障碍应该还是很小的啊。 对， 所以不用担心这个语言的问题。 那么在教学当中呢，大家申请到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这样的专业的这样的占比高吗？ 荷兰的英语授课的课程是应该是全球非英语国家的这个英语授课课程是最多的，有2200多门英文授课的课程，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的专业类别，所以这个国际学生根本就不用担心没有，就是说想学的课程没有英文授课。 对，基本上所有的专业大家都是可以在荷兰的各个高校当中找得到的。 就是说他想学的专业应该是在荷兰这个国家里是可以找到英语授课的课程 的。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其实说到荷兰呢，很多就是我们的朋友会有一些印象哈，比如说是环境特别优美，然后农业很发达，然后是一个非常宜居的一个国家。那么咱们如果到荷兰留学的话，它的整个的教育质量或者说留学方面的一些优势会有哪些呢？ 这个的话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吧。第一个肯定是刚才我们大概也提到了，就是它的英文授课以及英文的普及率，这个是国际学生过去不用担心的，不需要再学习小语种，不需要学习当地的语言，就可以和当地人用英文流利的沟通。然后呢，2000多门英文授课的专业也可以满足基本上所有想要去荷兰留学的学生的专业选择。这个当然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荷兰的它的教学质量也是世界一流的。然后根据2018年英国泰晤士报的世界高等院校的这个大学排名哈，荷兰的14所的高校研究型大学当中有13所都是位于世界前200名的，然后其中呢是有6所应该是进入到了世界前100名。所以说这个比例来讲的话，还是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也都是非常高质量世界一流的教育质量。 也就是说它的高校的数量没有那么多， 对， 但是这个教学质量很好。 对。 荷兰的大学分为研究型大学和这个应用科学型大学。其中研究型大学主要是这种研究为主。 对。 应用科学型大学就是主要是注重实践。比如说咱们很多学生就是中国学生喜欢学的酒店管理呀、旅游管理呀、这种把这种实践操作性比较强的，是在只有在应用科学型大学才开设这种专业。对，还有设计呀、这种操作性比较强的 建筑啊这些。 对，他们的36所应用科学型大学是不包含在这个，就是不参与这个排名的。 对， 就是说这个应用科学类的大学是刚才我们王宇介绍到的这些学校之外的。 对、 对。 然后这一类的学校是实操性比较强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同学是想学习更多的技术，或者是说跟应用结合很紧密的这样的方向，那么是选择应用 科学型大学。 对，这类大学虽然不在就是说世界排名列里面，因为它不好统计，但是它的这个教学质量是非常高的。 对。 那么这类学校就是跟一些企业或者说跟实际的一些工作是这个教学就结合在当中了，是吗？ 因为如果说是以就读本科来讲的话，通常应用科学型大学都是4年制的嘛，研究型大学是3年制，因为它多出来的一年就是需要学生去当地的企业去实习，然后呢需要去当地的企业当中完成你的毕业论文，所以说它和就业市场的联系是会更紧密一些，从而帮助学生在毕业之后更好的找到当地的工作。对。 好像我们说到荷兰的整个教育的时候，会说从他的中学开始嘛，就已经来划分学生的这个将来的读大学的这个取向方向了，是不是？ 对。基本上来说的话，是从初中开始，如果一般通常是老师和学生他们会一起来商量讨论，说之后学生更适合就读哪个方向的大学。然后呢，老师一般会建议学生是就读更偏向于实际一点的应用科学型大学，还是更偏向于理论知识一些的研究型大学。所以说它的是这个双轨制的高等教育体系。 是的。那么作为国际生的话，我们可能没有老师给我们这样的建议哈。 对。 那我们自己怎么去做这样的选择？ 通常来说的话， 就要看自己的， 对，看自己的专业了。像我刚才同事讲的，如果就读的是一些实操性比较强的呀，像酒店管理啊、旅游管理啊、设计、艺术类的专业的话，这种的话，大家选择的话就只能是应用科学型大学的专业会比较多一些。但是如果想学一些比较偏向于理论方面的东西，比如说像社会科学方向的课程啊，或者是历史呀这类型的课程的话，或者工程类的这种课程的话，基本上中国学生就会选择研究型大学会比较多一些。 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关于这个荷兰教育当中的教学质量在全球的优势哈，还是比较靠前的。那其他的关于荷兰教育我们选择去荷兰留学，一些同学们其他喜欢的一些原因呢？ 因为我之前是在荷兰留学的，当初我考虑的时候，我第一个非常实际的这个考虑因素就是他的学费非常合理，就是我的家庭比较 承担得起这个费用。因为像在荷兰的话，跟其他一些大的留学目的地国相比的话，它的留学费用的话相对比较合理。比如说你要是读本科的话，一年的费用，学费加上生活费，就是还有一些交通费啊、住宿费，总的来说差不多就是15万左右人民币。对， 那就是说跟美国或者其他的加拿大国家就是相对低了。那么在欧洲的这个环境里边也是相对比较合理，也比较相 对 比较低了。 对， 是的。对， 而且它的质量比较高嘛。 性价比高。 对，性价比很高了已经。 对，是。 另外说到这个学费，又因为我们的这个中国留学生如果去申请荷兰留学的话，应该也有一些奖学金可以供我们去申请的。 是的，荷兰这边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多奖学金可以供中国学生进行申请的。比较多的有专门针对中国学生的橙色郁金香奖学金。 专门针对中国学生的。 对，这个是专门针对中国学生的一个奖学金。 那是什么？是针对本科生还是研究生？ 本科研究生都有。 都有。 对，然后这个是比较热门的一个奖学金。然后除此之外的话还有荷兰奖学金，这个是荷兰教育部然后和荷兰所有的大学一起联合发起的一个奖学金，也可以供所有的国际学生，当然也包括中国学生进行申请。然后除此之外的话还有比如说像我们总部位于海牙的总部和 CSC 国家留学基金委有一个合作的奖学金，中荷互换奖学金。这个也是面对所有去荷兰留学的学生都可以进行申请的。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各个校级学校自己本身的奖学金哈。 所以最后同学们能申请到奖学金的比例大概能有多少呢？ 比例的话这边我们没有具体的一个统计数字哈，但是种类来讲的话还是挺多的。我们有一个具体的网站叫做www.grantfinder.nl， 这个网站是我们总部开发的一个可以一线式的搜索到所有荷兰的奖学金的一个网站。对，所以说如果同学们对荷兰留学感兴趣，对奖学金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到这个网站搜索到所有奖学金的信息。 看看自己可以符合哪些条件， 对， 哪些申请。 是的。 那这是可以叠加申请的吗？还是只能申请一种？ 这个要取决于奖学金的类别了。有的奖学金是可以叠加的，然后有的话是只能申请这一个，就不可以再申请其他的了。所以具体的奖学金还需要同学们自己去进一步的了解， 研究一下。 对。 刚才宋辉说到的这个，我们留学的费用是还不包括这个扣除奖学金的部分是吗？ 对，我说的是没有奖学金的费用， 纯自费的费用。 对，纯自费。 可以，还真的是比较同学们有这个留学预算的这个同学们来说，这个数字可能还是比较可以接受的。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另外呢，我们其实说到去荷兰的话，咱们的整个的课程非常的丰富哈，有2000多门的课程可以供大家选择。那么到当地之后的这个学习的氛围也是非常的国际化，因为有这么多的国际生。 是的。 另外其实除了国际生之外，整个荷兰的生活环境当中的这个国际氛围也很强，对不对？ 是的，这个我的同事宋辉可能比较了解，因为他在荷兰也工作和学习过。 因为荷兰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就处于欧洲的门户吧。因为如果进入到荷兰之后，因为我们在荷兰的话，北面是就是它的就是你要是去。你拿到这个荷兰的签证就相当于就是 申根 签证，然后你可以去欧洲 申根 所有申根国家，然后自由的旅行。像我之前在那边居住的时候已经去过20多个国家了吧，而且不需要签证，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 对，非常的方便。 对，像如果从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出发的话，基本上2-3个小时可以到柏林，德国的柏林，然后可以到法国的巴黎，这都是火车。 国际 火车直接可以抵达。像南边的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呀，这些都特别方便的。 是2-3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了。 而且那边就是特别好的话，有很多的廉价航空公司，那个车票就是超出，对，那个飞机票就是超出想象的便宜。 对，非常的便宜。 对，我记得我就是有一个学期是需要去伦敦交换的，就交流，然后那个机票来回往返30欧，这个汇率乘以8。 是的，感觉比火车票还便宜。是的， 对。 所以说它整个的 在这个读书过程中，除了课堂的学习之外，整个自己可以接触到的，这种国际环境、 文化 以及人群文化， 对， 是非常丰富的，也是很方便的， 对， 是的， 非常便捷， 对。在当地，像我本身在荷兰读书的时候，我们专业，我们院系也是有基本上200多名学生吧，来自于都有40-50个不同的国家。所以说每次上，比如说小型的那种小组讨论的课程啊，基本上都会有好几个不同国家的同学，大家在一起，然后分享自己不同的观点。其实这个国际化来讲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在荷兰。 像我们当时班里边的同学有非洲的。然后有巴西的，有法国的，德国的也很多，还有西班牙，有泰国、越南，就是一个班里边这么多，就是来自不同国 际的人。对，真的是非常国际化的一个地方。 另外，其实我们的这个说到在荷兰读书，其他的优势方面也包括宋慧老师提到，就是说我们的毕业之后的签证，就是我们在整个学习过程当中，是可以接触到优质的教育。那么毕业之后，你留下来的可能性以及他的签证政策会比其他的欧洲国家要更宽松一些吗？ 是这样子的，就是荷兰政府呢，因为是非常想要吸引国际人才在这边，就是毕业之后能够在荷兰工作，然后获取这个国际这个工作经验，然后就是荷兰政府颁发了就是这个 Orientation Year Visa。就是留学国际学生毕业之后呢，可以拿到一年的这个 工作 签证。对，在这一年中呢，你可以自由的找工作。然后我那时候就申请了这个签证，然后在那边工作的。因为我当时觉得，就是现在留学的学生越来越多了，就是如果我直接回国的话，其实真的很没有竞争力。 国际工作的经验是没有的。 对。然后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说，比起你那个文凭，最重要的是你能够在国外有一个国际化的事业工作过一段时间。这样的话回国我觉得会更有竞争力。 就是说在这个国际的企业或者说国外的企业工作过，那么对于它的整个的运行模式以及管理模式等等有所了解。那么到国内之后，那可能你有更多的发言权或者更多可借鉴的方面。 对， 而且另外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求职年的这个签证，不单单说是你必须毕业之后就立马申请，它是可以在你毕业3年之内都可以申请的。所以说比如说你今年毕业了之后，你想 回 国也是 OK 的，你可以先回国一段时间，3年内都可以随时申请这个签证，再回到荷兰用你这一年的求职签证来留下来找工作。所以说这个条件也是非常非常的，对国际学生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条件。 这也是前2年刚实施的。 对， 之前我们刚毕业的时候还是必须，就是你毕业之后的立马一年就必须得用。 那么利用这个签证找到工作之后，那么想如果这个公司是提供这个工作机会的话，那么就可以申请更这个正式的工作签证了。 对，会帮助你办理一些更多的一些当真正的那个 KM， 一般是会，如果公司有这个资质的话，可以帮助你办理。 也就是说荷兰这个国家对于国际人才本身的这个重视和他的这种政策，他是愿意吸纳更多的国际人才留下来的。 是的，非常开放的。 这和很多其他的欧洲国家这个很严格的控制是真的很不一样的。 对，因为荷兰本身是一个非常开放包容外向型的一个国家嘛，他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也非常的高，而且政府也希望留下来这些国际人才，帮助荷兰的经济进行进一步的发展。所以说荷兰是对国际学生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留学目的地。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荷兰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国家，也就是说它的整个的人们的这个状态哈，和这种生活化的这种气氛是很浓厚的哈，它的整个的这个安全性也是比较高的。 对，确实是啊，像我们在那边留学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得到当地的这个治安还有它的安全度是不用任何担心的，在晚上即使是一个人走在大街上也不会感觉到任何的不安全哈，因为当地的警察也是特别的热情，而且在街边有时候都可以看到一些警察或者警车，都会对我们学生来讲是非常放心的一件事情。 当然还有一个，还有数据可以作为参考了，因为根据2017年全球安全指数的话，荷兰是世界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同时荷兰也是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之一。 对， 嗯，对。所以说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就是荷兰这个国家，如果同学们选择去这里留学的话，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特点或者说优势，让我们的同学哎，我愿意去，可能或者说我愿意考虑去荷兰留学。那么对于哪些专业的同学是我们现在目前在荷兰就读的同学当中比较比例比较高的？虽然两位老师刚才说可能很多的几乎所有的专业大家都能找到相关的课程，目前的状况呢？ 按照我们统计的一个数据来讲，基本上最高的专业哈，最流行的专业当然还是以商科为主，然后其次就是理工科理工类的专业，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些比如说社会科学然后人文这些方向的课程，也是都有一些学生在荷兰就读的。 可能是中国的同学们也是选择去的比较多的一些专业啊。 对， 好，我们刚才呢是就我们荷兰留学的一些总体的这个情况哈，以及荷兰留学的一些特色跟大家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其实关于更多的荷兰的留学的申请一些细节哈，以及我们的这个荷兰的奖学金制度的更多的细节，我们也会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和梳理。那么近期其实我们的荷兰教育处的驻华办公室呢也会在全国几个城市来为大家在这个申请季哈提供更多的这个申请的信息。那这个方面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会给同学们带来哪些了解到我们信息的这个渠道。 在马上十月份开始的荷兰教育主题日活动呢，我们有一系列的就是可以跟在中国的同学们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跟荷兰的高校面对面的交流。首先第一个，如果是大家是想申请研究生的话，对研究生奖学金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有一个国际研究生奖学金信息说明会，是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10月13号。如果对这个奖学金国际研究生奖学金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到这里然后跟我们官员呀直接面对面的交流，还有荷兰的高校。然后其次呢就一个大的就是中国国际教育展会，是我们每年十月份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然后同学们可以在北京成都上海站跟我们的荷兰高校代表团然后面对面的交流咨询。 咱们这个教育展是10月20、21号 是在北京，然后10月23号是在成都，27、28号是在上海。对，当然具体的就是信息然后地址然后哪个展团然后还有参展的学校都可以在我们的官网www.nasochina.org 上面找到。 是的，同时说到这个展呢，大家也会在这个展上看到来自各个国家的相关的提供一些学校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大家也可以去咨询。那么特别关注我们荷兰留学的朋友呢，可以到我们的荷兰教育处的这个我们自己的这个位置上去找到我们进行更详细的咨询。 对，是的。 好，那我们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为大家更多的详细讲解一下荷兰这个学校申请的一些详细信息以及这个奖学金申请的详细信息。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今天的介绍呢就到这里了，也特别感谢王宇老师和宋辉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二位老师。 谢谢 大家。 大家关注留学时间呢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2.3 或者是 AM774 以及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 3w.am774.com 来找到留学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收听往期节目的回放。大家可以在我们每周六日的早上的8:30中午的12:30来收听我们的留学时间。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再见。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万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